情侣在为我甜蜜的照片，你说你难比我实在，却得不到一句言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想你的时间很短，突然站在我的面前，紧闭着一句 Yeah.

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，在红红的斜阳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平平的一声而落，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，你转过了身，是锁上了门，再默默然相问，你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，微微之前身作伴，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被小小的雨洒满天，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。 让你拥有。